胡子，我求求你，你早一点走吧，我让你带金子走。 我没有那个造化。一阵那个阴风刮了个泥棍来， 臭狐，你要我老婆子的命，我的命就在这儿。 干妈，我怎么敢呢？您老是长命百岁，都死了，你不能死。 曹宇在原野中回到了他心魔的起点，一个原始的蛮性的世界。在丑虎、金子、娇母这些人物之间，爱与恨、欲望与复仇都是如此的强悍热烈。在这粗蛮的背景之上，飞扬着主人公天边外的梦想。金子铺的地，黄金都会飞的天堂。 醉醺醺的焦大星渐渐入睡，娇母一去不回，一定去报告侦缉队了。事不迟疑，裘虎抱起小金子放在自己的床上，趁金子哄孩子时来到了熟睡的焦大星身边。他一把抓起了熟睡的焦大星，眼前闪过惨死的父亲、悲哀的妹妹、歹毒的阎王、阴险的娇母，他双目喷火，拔出了匕首。 虎子哥，你干什么？你别啊！ 焦大星的冤魂飘然归西了，裘虎的心却站立不已，痛惜怜悯，情意一时间赶走了仇恨，他为自己的举动惊呆了。 大星！ 焦大星刚死，焦母赶了回来，他顾不得回自己的房间，直接到了裘虎屋里。他哪里知道，裘虎的被窝里睡的是小孙子，瞎老婆子一铁拐杖狠狠地打在了孩子身上。 黑子，我的小黑子啊！ 他是要打死我。 黑子，大星啊！丑虎，天不容你啊！我跟着你，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小黑子，回来呀！小黑子，你回来吧。 曹禺先生的悲剧主要不是体现为悲剧崇高美，而是通过不幸者的命运写出一种忧愤深沉、缠绵真挚的美。他以悲剧艺术的阴柔之美显示出悲剧美的多样性。 胡子，你听， 一夜的风雨过去了，天渐渐放晴，天边微露晨曦，小草树叶都挂满了雨滴，那熟透了的小红果一颗颗鲜艳夺目。金子、裘虎似摆脱恐怖，摆脱了追捕，